小师夫人，我未婚妻怀孕了。 哼，那么恭喜了。 父亲不是我，是您儿子的。 李处长站在外头等，不一会儿手下来叫他。 处长，干净了。 李处长没吭声，抹了下鼻子往里头走去。这房间小又不通风，味道还未走干净，可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他只能先忍忍。张也昏过去了，满下巴血，干掉的唾液垂直落下一道，跟红瀑布似的。手下端起一盘冰水就朝他扑了过去，张野哆嗦得猛然惊醒，双肩颤抖，大口喘气。 醒了，困的话我们一会儿送你去酒店睡，豪华套房想怎么睡怎么睡，只要你老老实实招了。你们几个的身份毋庸置疑，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儿。告诉我你们上头的人联络点还有接。 我不知道。 李处长沉默良久，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，点了根烟，抽上一口，便将烟头按在张野血肉模糊的手指上。张野疼得面目狰狞，忽然咆哮一声。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杀了我，杀了我吧。 李处长没审出话来，回了办公室。傍晚他带了些东西过来，负责刑讯的人打得胳膊都酸了，张野浑身是血，为了不让人死了，他的伤口都被上了药，还打上吊瓶。李处长把他手上的针扯了，看他这一身硬骨头越发不爽，拿起鞭子又是一顿狠打。半个小时过去，张野硬扛着一个字不说，可却在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破防了。 你的老母亲在镇江吧？ 李处长掏出照片吹了口气，弹了弹鞭，举到他跟前。 张好生， 狗汉奸。 哎呀，还是你的本名好听点儿。听说你大哥二哥一个死在天津，一个死在罗店，满门忠烈呀。 李处长将两张照片分别搁在他的左右大腿上。 你放心啊，你老母亲好着呢，我们的人好吃好喝伺候着，可是再好哪有亲儿子好啊。听说是你的朋友一直跟他们念叨着，小耗子怎么还不回来啊。 张野呜咽着，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来。 畜生，汉奸，你不能好死。 骂吧，趁着还有力气多骂几句。哎，你的党重要还是生你的母亲重要啊？他就剩你这么一个儿子了，还等着你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呢，你没了你让他怎么活下去？ 呸，你没有妈妈，你没有妈。 你说对了，我还真没有。男人骨头硬打打没事儿，妇道人家能经得住几下呀。招了，保你与你的老母亲后半生衣食无忧，不着应该不用我细说吧。 下午三点多，谢池在家焦急的等待，电话打到旗袍店也没有人接，正坐立不安，电话铃响了。喂， 记住我说的每个字，现在立马去泰斯特朗路23号门右侧，从下往上数，横数三，竖数六，拿开砖，里面有个钥匙，进屋等着，会有人接应你。他会问你，您订的鹅黄没货了，是否需要等3天？你就跟他说，我要的是藤黄。听明白了吗？ 明白。从何峰的语气中，谢池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。他没有带任何随身物品，此时此刻对他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肚子里的孩子。门口还守着日本兵，他只能从窗户翻出去。刚跳到树上，忽然想起了地板下藏着与和风的合照，如果被发现，他便有暴露的危险。谢石赶紧回到房间里，刚站定，听到楼下刹车声，他透着窗看一眼，是特工总部的人。他匆忙搬开沙发，打开地板，将里头的小盒子取出来，把何峰送他的那枚戒指从窗户远远地扔了出去。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来不及着火了，他将合照撕碎吃进肚子里，刚咽下去，房门被踹开。 谢小姐，失礼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牢房王队长兴师动众闯入寒舍来，吓了我一跳。 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抓了几个抗日分子，其中一个呢是您店里的伙计，我来呢就是请您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配合调查。 伙计？哪个？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们还是回处里聊吧。 王队长轻笑一声，偏身为他让出一条路来。 谢小姐请。 跑是跑不掉了，只能先跟他们走。谢氏手里绕着几根头发，路过站在后面的两个日本兵旁，停下脚步。 你们的长官就是让你们这么守着，门都看不住，放一群狗进来乱咬。 两个日本兵低下头去。